一个有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，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。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。开。接下来会有玄学节目《科幻大波波》， 科幻大波波。 有请我哋嘅嘉宾主持云海，你好，云海。 我是云海，你正在躺着的。是艾乐电视台。 云海解剖外星人今天来到第四集，咁大家都知道啦。咁啊，阿云你其实在香港娱乐圈咧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啦，都即系认识好多人，帮好多人解决唔同佢自己心理上面嘅问题啦。好多时即系人咧，见到鬼怪怪啊，或者系即系谂一啲 即係自己諗唔到答案嘅嘢嘅時候呢，都會有一種睇法啦。咁種睇法呢可能會令到佢即係我哋俗稱黐咗線都唔定嘅。咁但係阿雲呢就即係幫人解決咗好多呢啲問題。我想問下你阿雲啊，你有冇見過你自己 見過一次？ 你其實有冇見過鬼呀？ 如果真係見過嘅呢，就喺 Area 51嘅上空見過一次。 你有冇见过黎明啊？有冇见过？ 就喺 Area 51嘅上空见过一次。 有冇见过石喺雕？ 如果真系见过嘅咧，就喺 Area 51嘅上空见过一次。 有冇见过吴京啊？ 如果真系见过嘅咧，就喺 Area 51嘅上空见过一次。 都已经第四集，我哋今日真系会解剖呢一个外星人嘅云海。呢、這个时候，请你将外星人嘅真面目话俾我哋知。 简短讲啦，系嘛？ 哦， 吓，当年喺 Area 51嘅外围咧，我哋半夜山间咧，当我哋去睇紧有冇可能有 UFO 嘅时间咧，我哋大家只系咧以为会望到星星嘅啫，嗱，只不过系过咗大概十几分钟啦， 跟住点咧？ 我哋就喺一粒好光芒四射嘅星星嘅旁边咧，就见到一架白色系发光嘅。咁一架嘅不明飛行物體咧，就突然間現咗喺個星星嘅旁邊，之後以極速嘅方向咧，由我哋嘅右手邊飛到去左手邊，只不過嗰個速度係幾秒鐘，可以飛到好多好多即係公里嘅一個範圍。咁所以我哋嗰次嘅目擊係令到好震撼。 嚇！咁跟住點啊？科幻大波波第四集完， 外星人嘅真面目其實係點嘅咧？下一集，雲海就會揭起佢嘅面紗。 跟住落嚟嘅係兒童節目《閃電傳真 A》。 钱到， 燕鸟， 我叫唐剑豪，到， 三重， 陈一田到， 点解又系你嘅？你明明系一石嚟嘅， 唔系啊， 系你，陈一田， 唔系啊， 系佢嚟噶， 因为呢，我报名嗰时呢，你决定做石，你系做虫好嘛，所以呢，我两个都报晒咯，系你哋咁戆居又操纵我啫嘛。Lulu 姐姐，我啱啱变声啊！你好似想笑我把声， 唔系， 我觉得你系咯， 唔系，我继续报道，四德 到， 点解又系你嘅唐剑豪？ 又系我？ 哦唔系，唐剑豪 啊！哦 ，sorry， 燕鸟又系你，四德又系你、 啊。哎呀，头先入嚟嘅时候，有个叔叔咧同我讲话今日唔够人参加、啊，佢咧俾咗条裤我着咯。佢话呢条裤系新嘅，咁跟住咧就叫我顶埋咧四德嗰个位佢咯。 哦，佢有冇俾铜糖你啊？咁 有啊，铜糖咧好味啊！ 好啦，咁事不宜迟，呢个森林里面咧系好危险噶、哦，随时有毒蛇或者系毒龙 钻地嘅。 而家唔去得住、哦，我哋喺嗰个毒龙潭嗰度去啊，喂，好多小朋友喺嗰度去噶、 哎。 好啦，一石二鸟三重四德，出发。首先第一关系鳄鱼潭，喺鳄鱼潭里面有好多好肚饿嘅鳄鱼等紧你哋噶、啊，开始过鳄鱼潭。 哎呀， 仲有突然之间惨叫一声，系咪俾鳄鱼食咗啊？姨娘， 唔系噶，我头先唔觉意咧踩咗只脚落条鳄鱼嗰度，佢个嘴俾我踩到黴晒啦，佢系咪死咗啦？ 咦，唔系喎，原来条鳄鱼系人扮噶，踩咗佢几脚。 嘴啊 ！Sorry， 好啦好啦， 我想去厕所啊！ 当你哋过关啦， 我想去厕所， 下一关就系厕所啦，咪下一关。呢一关亦都即系最后一关，系呢个森林曾经有军队喺度驻扎过，所以留低咗唔少嘅地雷，一石二鸟三重四德。你哋就系要穿过呢个地雷阵， okay. 你哋准备好未？ 准备好。 但系其实呢个游戏嘅意义系乜嘢啊？ 就穿过呢个地雷阵。 哦，几有意义喎、 啊！一石二鸟三重四德，冲啊！ 冲啊！ 话嚟噶啦，话咗好多地雷噶嘛，话极都唔听。好啦，咁不如我哋听下而家呢个星期嘅儿歌推介《白石岭公园》先啦。全真 A 啦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 小姐， 啊， 我想接翻我个仔噶，佢叫做秦日田啊，佢咧参加咗嗰个闪电全真 A 嗰个节目噶， 啊， 我谂都录影完噶啦，但我未见到佢啊。 叫咩名话、啊、你个仔？ 秦日田。 秦日田？ 系啊。 佢冇嚟过、啊。 乾坤嘅乾啊， 佢冇嚟过、啊，同埋闪电传真 A 咧已经系冇咗噶啦，而家播紧咧放学 IQU 啊。 哦，咁好啦，唔该晒。 嗯，拜拜。 你真系冇杀咗佢？ 冇、啊，佢冇嚟过啊。 我冇，我吓下你啫，睇、你有冇做坏事。拜拜。 拜拜。 有冇人见到我仔同日乾啊？ 转头翻嚟会有社论，千祈唔好行开啊！ 社论 主持陈奕乾。 近日有杂志委托一间唔知咩大学做咗一项调查，题目系。香港餐厅的厕所正不正啊？调查结果是大部分香港餐厅的厕所卫生程度非常之差，有部分厕所的积聚物是一年前的，亦有部分厕所隔 size 是站不到一个人的，这些这样的厕所真的不能接受，俗称不掂啊。政府发言人表示已经促请有关方面研究作出紧急的应变措施，可能真的有人几急下都。 边个系有关部门呢？民航处表示，厕所唔系一架飞机，唔关我事。劳工处表示，厕所唔系一份工，唔关我事。影视处表示，龙虎门系二 B 级影片。多份报章都有发表社论评论呢件事。 如果日报社论指出， 厕所卫生人人有责，厕所污糟，咦，好惊嘅。 英国东京日报社论指出， 好急好急好急好急好急好急好急好急好急好急好急好急啊！ 西方日报社论指出 ，So does me， 我惊你呀 ，So 噶。 印度报社论指出， 咖喱好好味。各个部门互相推卸责任，在一国两制的大前提底下，香港人连个好好地的厕所都没得去，政府又怎样落实基本法呢？我勤一勤试过去过一间很漂亮的日本餐厅吃东西，想着去厕所，怎知由餐厅的后门跟住个厕所标志一直行，转了七个弯，再行上两层才去到个洗手间。中国人有句说话，急急急急急急急去，咁难先可以去到餐厅嘅厕所，又点样体验香港美食之都嘅美誉呢？陈奕乾金句。 现在已经系夜深啦，请将你阿嫲收细。跟住落嚟嘅节目系《迷离夜之四人归西》。 这个世界可以说是无奇不有，你信不信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啊？不信听回来的你可能不会信，不过假如这件事是发生在你身上呢，就不到你不信了。迷离夜之四人归西。 通啊！又成糊啦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分，多谢晒，多谢多谢。 搞错啊！搞错啊！陈太又赢喎！ 哎呀，鬼咁邪啊！ 真系。 先系重大啊！ 我惊啊，痴！我就问你系咪咯？你冇话唔系咯？我先系啊，出牌啊！好大件事啊，你知唔知啊？ 咩啊？ 头先咧打完麻雀之后咧，阿张太佢死咗。 吓！ 佢俾架三轮车撞死咗啊！ 三轮车 系啊， 咁扯， 你都小心啲啦 吓。哦，呢个系啦，拜拜， 拜拜。 喂 喂， 陈太啊， 系啊，做咩事啊，张太？ 你系陈太咩？ 系啊，唔系我系朱太。 哦，朱太，朱太啊， 做咩事啊，张太？ 你又知我是张太嘅？ 我认得你把声喎，唔系喎，你唔系死咗噶啦咩？ 我系啊，我而家死紧噶啦，不过死之前有件事想话你知啊。 咩事啊？ 陈太佢死咗啊！ 点解啊？ 佢自己撞埋支灯柱度，咪死咗啦！ 佢头先先打嚟啫。 啊！佢头先先打嚟， 唔系佢头先先打嚟。 哦，佢咪又好似我咁死紧嗰阵时打俾你啊？ 咁下个咪轮到我？ 唉，你自己小心啲啦。 好啦，拜拜，拜拜， 拜拜。 老婆，喂，你冇嘢啊？ 死晒啦，全部巴地都死晒 ，F 八电大。 我去开门先。 喂。 你哋唔系话死咗嘅咩？ 咩、哦、啊？我哋同阿朱太开个玩笑啫，吓、死我啦！ 哎呀，玩下啦，唔讲边个笑得咁真啊！我哋去打牌喂，好嘛？ 系啊，系啦，系啦，我哋有个新加坡啊！ 系啦，系啦，系啊！ 哇，正啊，老公，好啊！ 去啦，去啦，我哋玩得开心啲啊！ 行啦， 拜拜，拜拜。 哦，唔通唔记得带嘢？吓、 啊！ 你哋头先咪带咗佢走咯？ 吓、啊？唔系喎，唔通有人个样同我似得咁交关？ 哇！如果系咁都真系好丑、啊。 哦，好惊、啊啊！我哋去揾阿黄太打牌啦、 啊。好啦， 我走啦，拜拜。 拜拜。 喂喂，俾翻个老婆啊！ 宁可信其无，不可信其有。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再在这个光怪陆离的迷离夜再会啦。 大粒电视台今天的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， 明天同样时间再见， 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